锵锵三人行，哎，今天也是促成一对鹊桥仙、啊、这个你这人家这个马光远先生作为这个财经专家对吧、嗯、是还会看于世存老师这个人文类的书籍， 很早就看， 那太荣幸了、啊、太荣幸了。 我觉得你们经济啊、嗯、经济学家是应该有点人味儿、嗯、有点人文精神， 是 对 那个很早以前就是这个凯恩斯也好，亚当斯密就是这些经济学的鼻祖， 对、 嗯，就一直把经济学定位成什么？关于道德的科学。 嗯， 那、啊、就是你必须讲道德。 嗯、 那个亚当斯密本人、 嗯， 我们把他看成是经济学的鼻祖。 对、 嗯，但事实上他本人从来没有讲过经济学。 嗯， 他讲道德。 道德，他有个道德 情操论嘛。他的教授的那个职位就是道德教授， 嗯、 哲学与道德教授。 那怎么讲的？ 所以 市场上， 所以你到现在你看啊，这个经济学这个发展最堕落的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刚才讲的，越来越没人味儿了， 嗯， 越来越没道德了， 嗯。 所以这么多年，你看经济学除了玩模型， 嗯， 讲效率， 嗯、 你看很多情况下，哎，效率就血淋淋的， 嗯、 讲 GDP， 对， 啊，就好像没有跟幸福啊，跟 讲经纪人理性、啊、 没关系。所以我今天一听说这个于老师嘞，于老师研究周一啊，研究各种各样的， 对。 尽管我对朴槿惠没兴趣，但是我对于老师有兴趣。 哎，但是于老师对闺蜜有兴趣。哎，这次我跟你说，这个韩国也是这个出大事了。 对， 这个有些事情，我觉得聊的这个大家兴起啊， 嗯， 太有意思了。朴槿惠 成了韩剧的主角， 成了韩剧。我过去对他是那样的一个印象， 嗯， 我认为朴槿惠的心是冷的，就郭德纲说那架势， 灭绝姿态， 他的剑是冷的，他的手是冷的，这孙子冻上了。我觉得以为他经历了这样的， 对， 父亲被刺， 对， 而且死母亲又早逝啊。什么的、 嗯、 这种，哎，感觉是一个内心冷硬的这种女性领导人。 对， 对 结果发现啊，原来也是一个需要依靠的人 啊，有点脆弱哈。 不是，问题是他依靠的这个人呢， 嗯， 现在给逮了嘛？ 对， 就是哎，就是强行。我发现你哎，那天我们讲韩国的产品， 嗯， 我就可能我不是研究专业工业的哈， 嗯， 但是我使用韩国的家电产品，我有一个体会， 嗯， 就是他愣。 嗯 哦， 他干什么就愣， 对、 嗯，而且他追求这个技术指标啊， 嗯， 他是只攻一点不击其余，这是我对韩国的印象。你、 嗯、 比如说他电视机啊鲜艳，哎呀，鲜艳的就是 哦， 鲜艳的都不平衡了，他就追求， 嗯， 但是呢， 极致。 你看韩国出的这个事儿， 嗯， 咣叽老百姓 对 上街，然后这检查。他回回总统弄这事儿，就是说，检察机关咣叽就上千瓦台， 那就是他就对追真相的追查也是走到极致。他不像我们很多东西都不了了之了。后来， 他也不叫极致 啊， 他就是有一股子愣劲儿， 很 愣劲儿，生猛劲儿，就是说，咣叽搜查，把那个档案拿出来，然后青瓦台这边就还维护总统呢， 嗯， 说我们这儿重大国家机密，不能，你只能我们主动给你交档案材料，你不能到我们这儿强抄， 没人情味儿。 他一弄就变成你吧， 对， 就弄起来，你看看这个崔顺实嘛， 崔顺实 回国了，回国现在被抓，就是说我犯了死罪，那认错都是这种撕心裂肺的，你看这个劲儿。 是 不是你的？哎呦哎呦， 思密达思密达， 马老师思密达一下。 对，这个我这个韩国的电视剧为什么这么好看？ 嗯， 其实从现实里边能找到原因。 嗯， 那非常好看。 嗯， 我就因为我对 他们确实比较抓嘛。 对， 我现在学这英文。 我对这个事儿其实之前没有太关注、 哦， 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个网络上， 嗯， 这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嗯， 啊，就是可能人家那边可能风平浪静， 对， 我们这边炒得火热。 是 啊，因为朴槿惠要不说萨德， 对， 你得罪中国啊，所以中国网民不干。 对， 对， 炒出很多来，比如说一点、两点、三点、邪教等等的啊，这些，我对这些，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辨别力，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不知道。但是现在今天看这个，因为戴着那个帽儿，我看那个帽儿像叶檀老师的，黑帽儿，你这 不在， 你这 加两针儿啊， 对个对，他真有这个帽儿。然后呢，你发现这个很多热闹的场景，而且这个剧情细节等等。都跟那个韩剧里边是差不多的， 嗯 啊，所以这个我就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想不明白，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干政，你看就是帮她的闺蜜， 嗯， 然后修了一下假发杆儿等等、 啊， 我还觉得挺好的。 我也是，我也跟马老师的那个看法一 样。我说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因为你看我刚才会问那个马爷了，我说你写的文章太太看不看？他说他看，给他看。那我写东西，我也会第一读者是我的太太啊，她也会提意见啊。 崔润石是他太太吗？ 不是，我只是说我们要会给身边的人看嘛。我们就说至少我太太也好，或者说朴槿惠的闺蜜也好，都是她最亲近的人嘛。他会，我觉得这个是情有可原。 我也看见一篇就是说文章，就是跟你们这个观点类似，就是说啊，说是这个。没有什么法律规定，总统不能请民间人士， 对， 这个参与他的一些个幕僚或者是商量一些事。当然，如果说他是这个法律的，不能够给民间人士的文件， 对， 法律规定不能泄露给他的东西啊，那当然是违法的。 对， 但是呢，如果法律没有这个明确规定，那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 对， 跟我明天要演讲， 对， 帮我出出主意。 我就 没错， 我来之前呢，我还有查了一下啊，我看看这个究竟违背了什么样的法律。他好像有个总统档案法、 哦、 啊，就是说你要是这些东西是不能给人看的， 那就还 是触及法律了嘛啊。我们假定啊，即便就说触犯了这么一个法律。但是也不应该有如此大的愤怒。你看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画面， 对， 那是非常愤怒的。 嗯， 那种愤怒的情形，就是说一定是有深仇大恨，啊，才会这么，然后来围攻他，然后来怎么样？他会讲。 刚才文涛说了一个词儿，你说是抓还是什么？韩国人有个什么劲儿？ 愣劲儿 。我觉得这个就表现的就是他的社会啊， 嗯， 他还是能够起到一个，我觉得一个我们说的正常社会的那种精神，能把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中的那个不妥当东西抓出来，让他有那种羞辱感。让他有那种，他戴个帽子，他遮住自己。 这是我们东方文化 中有的吗？他不像我们，我们有很多那个贪官。 啊，我们 有很多贪官，不还在镜头面前微笑吗？ 对对， 对 他这个 他没有羞耻感。 韩日好像还是有这个耻这个字。 对对对， 就是他耻啊。 对 啊，你包括为什么朴槿惠还没怎么着呢，就是道歉，我也道歉，我也认罪， 而且讲死罪，这个 对 是吧？那对 他就咱他是不是他们文化当中觉得你这个人得知道害臊， 嗯， 你知道丢人，你知道羞耻。对吧？也许你没有那么大的罪，但是你行事不妥当， 不妥当。 哎，你做人就是你在这么高位上， 对， 好像，但是实际上啊，就我跟你说，他也没有那么简单。 嗯， 就因为什么呢？你就说韩国人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这么大， 对，太强了。 对，他反应这么大呀，因为就像你说的，跟很多事儿结合起来了， 嗯， 甚至现在就结合起来说，三星。 嗯， 你知道吗？哎，我给你们看一看一些照片啊，你这是咱们可以看看这个，你瞧，哎，这被操纵了， 对对， 这是我们的总统被操纵了， 对， 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崔顺实， 嗯， 这个崔顺实他爹 啊，崔泰民 是一个 崔泰民 是邪教的 勇士党 教主，你看这一边是这个谁啊？朴槿惠他爹，一边是这个崔顺实他爹， 嗯， 当年崔顺实他爹作为一个什么教的教主啊， 嗯， 据说洗脑了。朴槿惠 啊， 然后呢，就是预言他妈呀将会被刺，还预言准 了，他有使命啊， 等等。 嗯， 然后呢，你看事情的发作就是这个女孩， 嗯，哦， 这女孩，你知道 这个二代啊， 这个二代， 对， 崔顺实的女儿，在这个学校里是吧，飞扬跋扈， 对， 甚至弄匹马还跟同学们炫耀，对吧？ 对， 结果这些大学生就是说调查他， 没错， 一调查查出崔顺实。而且韩国，我就说韩国媒体够愣的， 嗯， 韩国公安还没动呢， 对， 韩国媒体，我就写这个细节，我不知道，韩国媒体翻崔顺实的电脑，崔顺实人不在 办公室， 对， 他电脑里抄出来文件，发现哎， 直接到他家里去了。 原来是总统的闺蜜， 啊、 总统的演讲稿他改过， 嗯、 啊，然后这再一查，就说崔慎实还有什么八女投江，不是八，说八八八八，咱们是八女投江， 八女干政， 八女干政， 干政，对， 好家伙，这就像咱们当年有个历史上有个八王之乱， 对， 八女干政。然后这又说这些跟某些财团的计划有关系、 嗯、 跟什么什么、 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论啊。 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还说、 嗯、 这早就维基解密里头都透露了， 嗯， 就是说是牧师有一个神什么的、 哦、 控制了他的灵魂和身体， 嗯， 甚至于就是说2013年金正恩同志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 说他是傀儡、哦，我想起来了， 对，朝鲜他也情报部门，我估计他是得的这情报。 哦，你说金三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吧？他早就指出了， 早就指出、 哦， 他是傀儡总统。 这个肯定是个笑话。说那个傀儡，他就一般叫是伪政权嘛。 对对对， 就是你是美国的、 啊、 是吧？ 对对对， 他肯定是这个意思。 是美国的傀儡，啊、 美国的傀儡。 但看出金正恩人家有这个眼光。啊，一眼就看透了你， 对 不对？然后为什么说马先生你是这个经济的？我就跟你讲，他韩国这么大的一个愤怒， 嗯， 照你们的观点来说，大不了闺蜜看个演讲稿， 对， 没那么大的罪， 对。 可是呢，这事儿就是， 嗯， 他们说啊，朴槿惠近几年明显不靠谱了， 哦， 就说走火入魔了，就像你说的， 嗯， 跟着中国，你最该，中国是你最大的客户， 对， 你最该跟中国搞好关系， 嗯、 离那么近， 嗯、对， 你又部署什么萨德导弹， 对， 弄得一塌糊涂。然后韩国的经济，这种家族企业， 哦， 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 对， 连连出事儿，就三星企业，这都跟国家企业一样， 对对， 你看看这个照片，三星已经到什么地方？ 嗯、 就是说。这在被中国网友抨击，在东北那边听说三星中国区的这些个高管们呐， 下跪， 为了让他们买三星的订三星的东西，感谢他们还订三星的东西，在东西炸了之后，扑扑通通下跪一个舞台。 哎呦， 后来有人说了，说他们是出于感动的，但是这网友没有挑刺儿了，说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出来，有一个韩国三星的高管硬摁着两个员工的头，强行让他们下跪，这更反映你们韩国人就这种 啊 这种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 嗯，这个三星因为这个在整个韩国，他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 对， 相当于房地产对中国的重要性， 哇， 他占的比重 啊 非常大。它的产值占这个它的 GDP 的比重， 嗯， 它的利润占整个韩国的这种国民的收入， 嗯， 都是非常大，绝对绝对的资助企业可以讲， 嗯， 嗯， 所以现在我们俩还刚才开玩笑说，这个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这个三星为什么会爆炸， 对， 对吧？因为这手机爆炸最终肯定能找到原因，现在就是你整个究竟程序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究竟硬件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搞清楚， 嗯。 然后他那个七 S 好像也出问题了。 嗯， 刚才我们想是不是因为邪教啊？ 哎，这个不提了，只有这个解释，只有这个解释。然后哎，你就说你们刚才讲到的一点，我也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当然崔顺实跟他是闺蜜，对吧？有些人还甚至就说是同性恋什么的，那都可能瞎掰了。 嗯， 但是如果不是闺蜜。 嗯， 就像你说的，如果是夫妻呢？ 嗯， 一个总统， 嗯， 比如说希拉里， 嗯， 对， 假如他选上总统了， 对， 嗯， 他的这个演讲稿或者他的对国家的一些打算， 啊、 嗯，他会不会跟克林顿躺床上俩人商量呢？ 这个肯定会。 那要是被人发现了证据， 不是 你算不算克林？有没有说克林顿干政？ 这个美、 就是、 美国、 嗯， 美国这个总统选举。啊总统选举，你看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班子， 嗯， 私人班子，而且请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他在经济层面要请顶尖的教授， 对， 这个社会层面、法律层面都请的是那些，比如说哈佛啊等等顶尖的这些人来给他写，有些人写稿子写得特别好， 是， 比如说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斯， 啊、哦，对， 当年的肯尼迪写稿子， 对对对， 哎呀，有些稿子文笔飞扬，你现在拿出来都能够指导中国经济的，就是他有这么一个传统、 嗯、 啊，就是说，哎。我这个我有私人班子给我来写，你看那个川普然后抄别人的， 嗯， 也是他请的班子抄，就班子请错了然后抄的，而且那个希拉里还讲过他有一个竞选的一个噱头是什么， 嗯， 就说你看啊，我们经济现在也不好嘛， 嗯， 那个我当选以后等于是有两个总统， 啊，一个经济总统，一个我，因为克林顿，我会让克林顿来管经济的，哎，美国人是接受的， 嗯， 所以这个传统，你看，我们有时候讲不能任人唯亲， 对， 其实在美国你发现没有，就是任人唯亲， 是的， 因为我要负责， 对对对， 我必须选我熟悉的，选我信得过的， 没错， 小布什选的都是他爸的那些老人，老布什的那些老人。所以这个传统不一样，我刚才你讲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道理可能明白了，就是他们最大的愤怒还是腐败，啊，就是你的闺蜜的女儿， 对， 在那个大学里边胡作非为， 而且就传说这八女， 对对， 跟一些大的国家的项目有关系， 对。 对， 包括一些资金，你看他那个基金会， 对， 基金会里边这些钱，现在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这个老崔啊，就是他可能最需要证明的第一个，他没有利用朴槿惠， 嗯， 来这个中饱私囊， 嗯， 第二个没有挪用钱，第三个呢没有利用公权力来为自己做事，这可能是韩国可能最愤怒。 第四，没有人相信了， 对对对， 这两天 话，我觉得这个事儿。那个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它的 number one 不是孤家寡人，不是神， 对， 它背后都是有一波，就像我们说的亲人啦、啊、朋友啊、同学啊，啊，包括美国经常是任命同学在那儿住个大使， 对， 这都是正 常 理 解，很正常，嗯， 它不像我们就以为它就代表国家公器，国家元首那个地位，他身边就没人了，他跟第二号或跟他的同学已经拉开距离了， 嗯， 已经用你的话已经无情无欲无亲了，没到这种程度。 哎，其实一直就有这个传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说美国总统，比如说说林肯总统，实际上背后有个星象学家， 哦， 这个认知也是言之凿凿的。我发现各国都经常有这么一些，就是说实际上他全是要看星盘的。 那不还叫里根，原来也很迷信， 哦，里根， 那个 说的是里根还是林肯，我忘了， 占星术嘛， 占星术， 对， 他背后有，但有，哎，你说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说，国家的这种领导人呢， 嗯， 有的时候啊，哎，这面对一个国的命运的时候，哎，我要说， 哎，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像那个，比如说斯大林在二战前，他也是要，他那么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要祷告啊。希特勒去攻打波兰的前夜，他也是在祷告啊。 咱们有不是 蒋介石也曾经祷告过呀， 咱们不是也有那种一直有那种民间传说，什么8341部队的什么来历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有一个当年这个文革的时候有个抓进去的一个造反分子叫戚本禹， 哦， 戚本禹呢曾经做过这个毛主席的这个秘书， 对， 后来他这个回忆录里啊写到一个细节跟政治没关系， 嗯， 但我觉得真挺神的， 哦， 看得我瘆得慌，你知道吗？就是啊，这是言之凿凿的，他说啊，刚刚建国的时候 啊， 从那个武当山还是哪儿，龙虎山来了一个老道， 哦， 老道90多岁了， 嗯， 然后老道炼的这个金丹呢，还是老道做的一个药丸子 啊， 献给毛主席， 哦， 嗯，就说毛主席，我老道炼这个， 练一辈子， 绝对保证能活到90岁， 嗯， 啊，又活到90岁，然后呢？当时戚本禹就在旁边， 嗯， 毛主席不信这个，他还说，他说毛主席一笑，说我不信这个。 戚本禹去吃吧， 你把药吃去了。不是，然后戚本禹就是说他没吃，他就说啊，当时呢， 让汪东兴吃了。 汪东兴同志和这个毛主席身边的另一个警卫员说就给他们俩吃了， 结果都活过90岁。 你去百度查一查， 哦， 汪东兴同志和那个警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那个警卫员，我最后一查， 真是啊， 真是都过90，真是就有一个刚刚就是90，当然这个巧合吧，巧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看这个女性啊，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这个闺蜜，我也有闺蜜，闺蜜现在闺蜜啊是女性朋友圈的一个大话题，说什么防狼防什么 防闺蜜 防闺蜜， 嗯， 哎，你说这个有没有点歧视女性的色彩？就是说男人朋友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见利忘义或者互相黑对方？他跟女人说的这种闺蜜，你比如说 他是不是意思是说那个女人是天然的媒体，自媒体，她可以传播？ 哎，你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吧？ 真的，因为女人就是你这个话只有两个女人 啊， 然后一下子全部女人都会知道， 对对对， 基本上这样， 她保不住密， 而且 闺蜜闺蜜 一听这女的说的就更阴了更狠了、嗯、我看他们女的就是说要警现在都有防闺蜜、 嗯、 就说你最大最能毁掉你的一生的、嗯、就是闺蜜 闺蜜、啊、 这咱仨男的咱就未必能明白、嗯、 对 就有的闺蜜甚至就是能够到达说哎他们的几个原则 嗯 永远不要带你的男朋友 哦 见闺蜜 哦抢男朋友 见闺蜜这闺蜜就是能够把你的男朋友抢了之后、嗯、然后他们俩婚礼还能敢给你发请帖 哦 嗯 这是女的们说的、 哦、 说你要防止这种闺蜜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嗯 再好的 闺 因为女人在一起啊还特别容易 嗯 互相亲热她有这种心理需要 对而且掏心窝子 掏没错哎您怎么这么了解啊像是红楼梦里走出来的 是 而且这个我去看那个很多女孩子你看都是从最最亲密 啊 到反目成仇、 啊、哦 那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朴槿惠跟崔宋时我还觉得挺感动的 嗯 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出他们两个有什么而且你看出这个事儿以后老崔还从德国回来了 嗯 他没有躲他回来而且他直接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说他推卸给朴槿惠 这 他让我干的 情比金坚的 哎对说他让我干的说怎么样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出去而是说哎我自己有责任啊等等呀所以他为什么对他非常依赖 啊、 哦，可能还是有道理， 那就说明闺蜜还是有、还是值得信任。 对，因为那个啥呢，那个于老师他是研究周易的，有一段子我看他写周易很好、嗯。你说这个东西，你看现在东亚事儿特别多， 嗯， 而且政坛不断的，对、 嗯， 你觉得 是太极八卦， 对太极八卦，对， 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现在这个运势是不是到了东方这个地方？真的，你给我们讲讲。 哎、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听你这个。 哦，有这个问题大了、这个问题大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日本也好还是韩国也好跟你刚才说的他那个叫什么劲儿有关系 哎 他确实是 愣劲儿 愣劲儿 愣劲儿 日本也有那种愣劲 生猛的那种不记得什么劲儿 很生猛 啊 就是如果是用太极的角度它是东方社会是阴面嘛地球的阴面它容易阴极而阳它表现出一种猛劲儿来了、 嗯啊 就刚才巴拉马爷也说高丽棒子火气大火壮这个我觉得其实也 是、 啊、 但 是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包容你对对对对贪官 嗯 对这个政治人物的很多、 嗯、 你比如说中国很多官员的一些作为啊 嗯 如果说拿到韩国那 肯定不能容忍那 是 零容忍、 啊、为什么 对 让我们其实很包容对这些事、 哎、我告诉你 公众人物 我见过在北大还是在哪在中国大学里的一个韩国学者 嗯 他分析这个事情 嗯 他说为什么韩国人火气爆就脾气爆 他说你看我们的地形 啊、哦 是狭长你看当年美军仁川登陆他说你大陆人呐、啊、你有广阔的腹地 对 你可以撤退 对 他说对我们韩国人来说仁川一登就是我们一打就是背水一战 对 我们后再退就是海 对 我们是个特别狭长 岛国 你看 这就是跟日本一样嘛岛国和半岛 对 就他这个性格一下就跟你最后死磕因为不死磕后的就是海 所以而且你看那个岛国他都有危机感 对 而且在危机感的情况下它爆发出来的那种潜力非常巨大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为止其实两个岛国你还真的重视一个是英国 嗯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明都是大英帝国当年慢慢的对吗、 嗯、 政治文明、 嗯、 技术文明工业文明、 嗯、 所有的几乎都来自在这个地方、 嗯、 包括法律然后第二个你看日本它学得很像 嗯 他们两个为什么都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潜力呢就是岛国文化就是因为他我没有活路啊 马老师说的就是他要不断的创新 每天生活在绝路上 所以他对一点点他可能对一点点的这种瑕疵公众人物瑕疵、 嗯、 因为你代表我们的命运可能交在你手里边你出现一点点瑕疵他可能无法容忍 啊 当然我觉得朴槿惠这个事儿走到今天还是跟他一到最后了就是一个总统到了最后以后、 嗯、 你最好看你干得最棒当然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棒 对 可能老百姓还继续支持你否则、 嗯、 到最后以后你可能一无是处、 嗯、 审美疲劳再加上你的很多问题 没错 包括这一次不是那个韩国准备修宪嘛 嗯 修宪总统可以连任 嗯 呀现在也认为是老崔在后边在使坏、 哦、 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有理由推测就说他的这个模式啊 嗯 还是跟西方 不可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你看他的国家的经济，他什么叫资本主义啊？ 嗯， 他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 这就占到了76-78%， 差不多， 几个大的家族企业。哎，一个这样经济模式的国家，我就说我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的去推测， 嗯， 他的政治啊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你推的是对的。 对吧？ 他肯定是 企业模式 背后的各种势力在。 对，你就是我相信他这个朴槿惠背后的他的政治运作呀， 对， 不可能是像咱们理解的，像西方式的民主，他也不可能是那样的。 对对 对。 但是他背后是不是崔顺实？ 嗯， 哎，你知道，甚至过去有人说中国就是某个年代都说，说哎，在前面的， 对， 那都是傀儡， 对对是是是， 后边的 真正有实力的在后边， 对， 是不是？ 而且现在都能听到说。你看我有这么多钱，你知道我跟谁拦着吗？ 对， 也会 带 值， 我是带值， 带值的。 对，我是空手套哈，白手套。 当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经济本身它决定政治。 对 啊，就是 我觉得这个也 代表。